第245集，威严滔天。 户部尚书羽毕，殿中的人就有不少在心中暗骂，可紧随在户部尚书之后，枢密使和参知政事一一站出，与工部、刑部尚书一起铿锵有力的言明此法可行，他们会一力支持。群臣震荡不解，李宝同样疑惑极了， 这些功过之臣为何会这么做？他们难道就全然没想过此举背后的厉害吗？ 但不过瞬息，李宝就明白了过来。 我都为圣上做了法子，这些大臣怕也是和我一样，都提前被圣上收拢到了身边。 李宝突然有些惶恐。 哎呀，这位皇帝陛下如今威严滔天，民心近在己身，朝廷上的武官全权信任圣上，忠心耿耿地在第一时间表明了支持，士兵就在圣上手里，那就有了掀桌子的话语权。如果这次皇帝陛下成功了，那他以后会不会更过分，更加试探群臣的底线？ 他浑身一抖，不敢再想。大臣之中最心慌意乱的便是吏部尚书。吏部尚书便是双城学派之中的代表人物，曾为利州知州求过情、认过罪，圣上饶了他一回，乃至他现在进退两难，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剧毒是学派壮大自身的根基，是官员抱团的天然优势，要是以后真的使用了标点符号的方式来规范剧毒，那学派还占据什么优势？那大家还有什么优势？ 吏部尚书嘴唇翕张良久，不少双城学派的人暗中以唇语示意他。 安大人，安大人，说啊，你快阻拦圣上啊！ 吏部尚书低下头，终于是没说出话来。 怎么？现在都不敢说了？ 大殿的吵闹犹如一场荒唐的梦，现下去然，安静的仿若刚刚的喧嚣全然未曾发生过。 既然没人反对，那就这么决定了。李太傅所用办法极好，这样的好东西，朕要让大恒百姓都受其恩惠。上到四书五经，下到童幼所读千字文，俱要用上这种符号。从即日起到三月后，天下大儒尽可来京，朕会让他们来为每一本书注上标点符号，有所争议的文章句子便在商议中立下最后的断句之法。朕要往后的大恒学子在明年的科举之中便能在文章上用出标点符号之法。 圣上已经走到了最高的台阶之上，他转身回首，百官不敢相信圣上所说的话，即便是在跪着也惊愕地抬起头，他们面容各异，惊惧和复杂之色跃然于眼前。圣上隐藏在怒火之下的野心终于浮现出来。 参知正式听令，即日起与翰林院一同将宫中藏书找出，每一本注上标点符号，重新誊写拓印，不得有误。 是 是。 圣上明晃晃地表现出对学派的不满，甚至懒得隐瞒。直到这时百官才回过神，他们的圣上不是为了让圣人之言走进千家万户，是圣上要动所有的书籍，准备收走学派手中的权力了。圣上是打算统一所有的剧斗，统一所有的解释权，让阶级垄断被打破，皇权统治站于高位。 他就不怕学派就此与他撕破脸吗？ 百官恍恍惚惚地抬起头一看，看到那些将领恭敬地俯身听从圣上命令的模样，清醒了过来。 对呀，我们的皇帝陛下和先帝不一样，这一位陛下从吞并西夏之后威严便赫赫显著，已经足够强大， 强大到我们此时根本无法在明面上对其进行反抗。 而且那些大臣百官看向尚书和九卿，目光恨铁不成钢，这些人竟然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这些大臣到底在想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不去捍卫自己的利益，竟然还站在了皇帝身后，将剑端对准我们，脑子有病吗？皇帝陛下再强大，我们站在一块儿，也有可能使陛下妥协啊。 被注目的众臣们面色不变，恭恭敬敬。顾元白的命令急促如雨点，在群臣还未反应过来时，早朝已经散了。早朝是成功了，但顾元白知道，若是想用一个早朝就解决掉标点符号的问题，这简直是在痴心妄想。当日城门处就张贴了带有标点符号的文章告示，太学、国子学两地也是如此。告示处围着一圈圈的学子，激烈议论着这从未有过的标点符号。未入宫的学子中，有些聪明人也能看出这标点符号之后代表的含义，更多的人则是关心这些东西的用处，埋怨为何明年的科考要加入这些东西。但这是大恒皇帝要求的事，只这一个前提，学子们不想接受也得要接受。更何况其中饱尝过巨斗之难学的寒门学子，他们中的大多人没有门路去拜师去入派系，见此更是目露喜色，欣喜若狂。告示中有一句话，凡以后书籍皆加入标点符号，以作巨斗之用。学子们反复念着这句话，目中或沉思或狂喜，他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而这一变化注定会被记录在史册之上。与此同时，朝廷邀请天下大儒入京给众书注加标点符号一事也广而告之，为期只有3个月。自然因为消息流通的关系，很多大儒甚至在听到这消息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时间。但顾元白不在乎，他只是表现一个态度，让众人的注意力从能不能使用标点符号转移到标点符号的断句应该遵循哪一派别的方法。听到消息的大儒为了坚守自己句斗的准确，收拾行李就往京城奔去。而在京城之中，有一些学派开始坐不住了。在第二次的早朝时，有不少官员借口抱病没来上朝。顾元白面色平静地上完了这次的早朝，次日则是更多的臣子抱病，无法处理朝廷政务。他们不敢对皇帝做些什么，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逼迫皇帝退后。而抱病的这些臣子大多都是朝廷中层的砥柱。顾元白要做的不是武力逼迫，不是失去人心，他早在上朝前的那5日便一一会见了朝中重臣，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重要的是拿出了足够利益。这些大恒朝的重臣看出皇上对学派改革的坚定态度，他们明白无法阻止圣上，既然如此，不如站在圣上这边，用其他学派的灭亡来换取自己的特权。是的，圣上给他们留下了特权。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